大道之行，敬请关注。AM603，你的故事天地。华夏文明千年世，江山处处有唐诗。您现在收听的是《唐诗地图》。 欢迎收听《唐诗地图》，我是田阳。今天，我想为您带来初唐时期著名的诗人骆宾王的一首《于易水送人》。此地别燕丹，壮士发冲冠。昔时人已没，今日水犹寒。后人提到骆宾王，大都会想起他童年时写的著名作品《鹅鹅鹅》，曲项向天歌。相传这是骆宾王七岁时的作品。骆宾王之所以能位列初唐四杰之一，显然不会只有这一首童谣传世。唐高宗时期，骆宾王在朝中担任侍御史，他多次上书劝谏朝政，最终得罪了武则天，被罢官下狱。在第二年侥幸出狱之后，骆宾王愤而离开京城，远赴幽州地区，投身于前线的军队中效力。这首诗正是他在幽州效力期间，在易水河畔送别友人时有感而发的作品。易水河是战国时代燕国的边界，相传荆轲刺杀秦王以前与燕国的太子丹正是在这条易水河边分别的，并在河边留下了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的名句。骆宾王在本诗中也引用了这个典故。在诗歌的起首处，他写道：荆轲在此地告别太子丹，壮士怒发冲冠，踏上刺秦之路。今日我在此联想到过去的这些壮士们早已淹没在了历史之中，只留下这川流不息的易水依然凄凉冰冷。诗人在这里舍弃了以往送别诗中所流露的依依惜别、别后思念的情感，反而用一种破空而来的笔法追古思今，堪称是送别诗中的一篇另类佳作。今天的易水河位于河北省的易县境内，易县隶属于保定市，位于河北省的中部。上世纪五十年代，政府在河上修建了一片人工湖，名为易水湖。这片湖锁住了易水河上游的水流，水质清澈纯净，周围环境优美，景色宜人。自20世纪90年代起，这里被开辟为旅游风景区以来，因与漓江风光相媲美，所以易水湖也被称为北方小桂林。由于山峰阻隔，易水湖广阔的湖面被划分为南北两大部分，整个湖面呈凹字形。湖中碧波荡漾，可泛舟戏水，可潜水畅游， 可放钩垂钓，可乘船观景。湖东侧的九龙山上怪石林立，西侧则有二凤迎面的凤凰山。西汉末的北平侯王谭曾隐居在山下的武功城，隋末的李密也曾带瓦岗军在此山的东侧建过都城。湖的西北侧是五峰寨，那里经常有一条白色彩带似的迷雾从低处冉冉升起，将五个峰顶团团围住，久久不散。如果您走累了，还可以在易水湖水库的农家院品尝各种新鲜的鱼虾和自家种植的无污染的绿色蔬菜。易水河畔风景众多，而这条河本身也因为太子丹和荆轲的故事被后世诗人反复咏叹。虽然今天的易水河可能已经少了一些萧索的味道，但如果您未来有机会站在易水河边，也不妨吟诵一次骆宾王的这首诗，试着去体会一下这位诗人曾经的愁苦与壮阔的气魄。此地别燕丹，壮士发冲冠，昔时人已没，今日水犹寒。这里是唐诗地图，我是田阳。最后代表节目编辑于达、程涵，感谢您的收听。 我是歌手老狼， 再想起同桌的 你，在这里讲述着别人的故事，而自己也出现在别人的故事里。故事里的事，有你有我。北京故事广播，你的故事天地。 一首歌，见证一段青春，一段情感，一段岁月，一段故事。北京故事广播与您共同品味时光流转。 Не слышны в саду даже шорохи, все здесь замерло до утра. Если б знали вы, как мне дороги подмосковные вечера.Если б знали вы, как мне дороги подмосковные вечера. На рассвет уже все заметнее.Так, пожалуйста, будь добра, Не забудь и ты Эти летние подмосковные вечера.See it by my side if you love me.

慢条斯理不慌不忙，慢慢悠悠，好像前面所有的努力都化成了泡影。但是人已经很努力了，那有的人瞪着眼，你看那眼珠子都快瞪出来了，但是这大便就是不着急下来。而虽然好几天才大便一次，但是呢大便并不干。那我们说实际上大便又干又硬是另外一种类型，这种类型大便并不干，就是没有劲儿排出来，所以每次大便完以后啊，好多人都是一身汗，就像泄了气的皮球一样，每次就虚脱了。那我们说排便无力是便秘当中的一种类型，它并不是那种大便又干又硬那种类型，其实那种类型倒好办，一吃泻药就管用了。但是就是这种排便无力，在排便的时候怎么也使不上劲儿，其实就是使上了劲儿了效果也不好，实际上它就是肠道的蠕动的力量不足所造成的。那我们说便秘，很多的人常年有了这个问题以后都不敢吃饱，一吃饱了饭更难受，而且到了晚上都是难以入睡，经常的放屁，而且这口臭的这种概率特别高。那实际上我们说便秘主要表现在除了便秘以外的症状还有下腹部的胀气，好多人小肚子都是鼓鼓的，还有就是每次减肥都不容易收到效果，另外就是在肩膀有酸疼，食欲也不是特别好，经常的放屁，出现明显的口臭，有的吃口香糖去掩盖效果也不好。另外就是容易烦躁，你像排便都不顺的，他这个毒气都出不去，所以这人相当的烦。另外皮肤明显的就是粗糙，容易长包，更是带来了严重的失眠。所以实际上便秘不是单单表现出排便不痛快这么一种表现，它是一套多种表现叠加在一起的。那我们说便秘实际上时间一长带来的还是相当的危害的，它的危害主要体现在第一，长期便秘的人会使这个肠道的黏膜往外突出，静脉回流不畅而形成痔疮，所以很多便秘的人都有痔疮。第二，大便长期的积存在肠道当中，那您想啊，那些有毒有害的物质它不能够排出去，它自然会容易被身体重吸收进入人的肝脏，肝脏长期的超负荷的去解毒的话会损伤肝的功能，所以这也是它的一种危害。第三，就是毒素被肠道重吸收以后，它会进入人的血液，循环到人体的各个部位，所以从表面上能够看出这个人的面色是暗的，因为排毒不畅，所以他这脸色发暗，而且皮肤粗糙。你想他这些毒都排不出去，他当然在皮肤上能够体现出来，皮肤就是健康的镜子，里面不好他就能够从皮肤上表现出来。第四，便秘的时候排便应该是很努力，对吧，这一很努力导致腹部脏器的压力就会增加，这一增加就容易形成疝气。第五，其实也是便秘当中最危险的一种表现，就是每次排便的时候都要过度的用力。那这一过度的用力，如果这个便秘的人同时伴有心脑血管疾病，那这个心脑血管禁不住这么大的压力的情况下，就会使人的血压增高，甚至诱发出脑溢血、心绞痛、心肌梗死，甚至是危及生命。所以这也是便秘当中最大的危害。那有了便秘以后，很多人确实是很难受，都在想方设法去改变这种状态。很多人就喝这个便秘茶，因为它方便，因为它见效快，喝完以后就觉得排便特痛快，慢慢慢慢的就离不开了。实际上我们说排便无力这种类型啊，它的主要表现是排便没有劲儿，排完了便以后就像泄了气的皮球一样，本来就没劲儿，你再给他老吃泻药，在没劲儿的基础之上再泻，越泻越虚，越虚排便越无力，因为肠道它就没有劲儿，所以虽然这一泻能够得到暂时的效果，但是总体上来说它会使便秘加重，因为它把气又泄虚了。 那既然肠道是因为它蠕动的力量小，没有劲儿，就应该使这个肠道的蠕动的动力增加，找这种办法才能够有效的解决，对吧？所以要找到能够使肠道蠕动的力量增加的有效方法，那就是必须要找到人体的动力的源泉。因为肠道蠕动的动力它得有一个源泉，这个动力是从哪儿来的呢？对吧？好，那我们说人体的动力系统在哪儿呢？中医的经典《黄帝内经》揭示了其中的关系。《黄帝内经》明确指出，肾为五脏六腑之根本，它是五脏六腑的动力的源泉。同时更具体的指出了肾司二便，那也就是说肾呢是为五脏六腑提供动力，那么肺不是无缘无故呼吸的，它得得到肾的支持。那心脏不是无缘无故跳动的，它必须得到肾功能的支持。而这个排便也是这样，这肠道不是无缘无故的蠕动的，非得肾功能发挥正常的作用，然后肾司二便的功能良好，它才能控制大小便的正常的排泄能力。所以明白了这一点，你就知道肾的功能强，肾司二便的功能就能够正常的发挥。肾的功能一旦弱下来了，肾功能虚损了，对于肾司二便的功能不能够更好的去完成，就会出现二便排泄障碍。这个二便排泄障碍主要表现出排尿不畅快呀，夜尿多呀，甚至是晚上得起来很多次，出现尿失禁，出现尿储留，也就是说它会往两个极端的发展。另外因为肾司二便，它还会体现出大便的不规律，表现出排便没点儿，表现出排便困难，也就是便秘，表现出大便量少，还有一部分人表现出腹泻，它就往两头发展，就是不往了正常上发展。所以实际上这都是肾的功能弱了，不能够更好的完成肾司二便的功能所引发的一系列的表现。那明白了这个道理，您就知道单单通过泻药是很难解决问题的，只能够当时痛快一下。要想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就要恢复肠道的蠕动能力，而肠道的蠕动能力又是从肾来的，所以把肾功能补足了，肾给五脏六腑以动力，这其中当然就包括人的肠道，肠道得到了动力的源泉的支持，才能够正常的恢复蠕动的状态。它一旦恢复正常蠕动状态了，人的排便自然就规律了，自然就顺畅了，自然就不困难了。所以排便无力并不是要使劲的去吃泻药，或者是吃更劲儿大的泻药，都不是。排便无力像这种类型一定要去增加肾的功能，肾功能足了，人会恢复一种自我的自主的排便能力，那只有这样才能够正常的使这个排便功能得以有效修复。所以如何增加肾功能才是关键中的关键，肾功能好了，肾司二便的功能才能有效的修复。那在增加肾功能方面，血肉有情之品占据了明显的优势，是因为它具有见效的速度快、补益的力度强、维持的时间持久这三方面的优势。而海狗鞭属于血肉有情之品，它对于补肾护肾来说，这三方面的优势同时都具备，它能够在更短的时间内发挥补肾的作用，它能够发挥出更好的补肾的效果，是因为它含有丰富的养肾护肾的精微物质，同时在补肾方面它能够维持的时间更为持久，在这三个方面来说明显的要优于普通的补肾的中草药。所以血肉有情之品以其明显的优势，能够更及时的恢复肾功能的良好的状态，所以每补充一次对肾的功能就能够多储存一点，多补充一点， 这样肾的功能就能及时的恢复一点。那随着积累的量增多，肾恢复了原有的对二便的控制能力的时候，您会发现晚上起夜次数多和排便无力两个症状是同时恢复的。那也就是说肾司二便，肾恢复了，二便全能够恢复。所以并不是说好像晚上起夜次数多我得吃一种，我这个排便无力我还要吃一种，并不是，它这两个功能是纠缠在一起的，是一个根源。所以这就是中医的异病同治。异病就是说两个病虽然不一样，表现各异，但是解决的方法方案是一种，这就是抓住了根本以后才能够出现异病同治的这种反应。那正是因为有效的增加了肾的功能，有效的恢复了人身自我的排毒的能力，排便的能力，所以才能够使晚上起夜次数多的人，所以才能够使排便无力的人得以有效的恢复。所以如果您长期的受排便无力、排便困难这种困扰，已经常年的在吃泻药，而只能够维持局面，不能够彻底的解决问题的时候，那千万不要忽视了，人本身就有着自主排便的功能，不是依靠依赖药物。那怎么恢复自主的排便功能呢？就是给肾功能增加能量，因为肾是管这个二便的排泄的，所以当肾功能一旦恢复以后，这些排便功能才能够得以有效的恢复，而这种恢复是从根本上的一种恢复。所以希望这种安全有效的方法能够帮助更多的排便无力的人摆脱困扰。 好的，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就到这里，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也非常感谢郑老师给大家带来健康和养生方面的话题。也欢迎您在每天上午的十点锁定中波603千赫北京故事广播来收听我们的节目。以下是广告时间。 好消息，新春佳节即将来临，为了感谢大家多年来对四世同堂海狗鞭特步胶囊公司的支持与信赖，同时庆祝海狗鞭胶囊上市22周年，特定于元月20日至2月5日，在北京12家专卖店举办迎新春感恩回馈大型优惠活动，在此期间购买四世同堂系列产品均可享受优惠，机会难得，欢迎新老顾客光临惠顾，详情请拨打咨询电话6617-8400，6617-8400，6618-7778，6618-7778。 四世同堂海狗鞭特步胶囊专卖店电话6617-8400，6618-7778。 本品不适合少年儿童，保健品不能代替药品。 以上是广告时间。 几千年来，灵芝一直被认为是仙草、瑞草，是历代王公贵族的养生珍品。现代科学研究也证实，灵芝是促进人体整体平衡健康的理想调节剂，备受养生名家推崇。充分挖掘灵芝瑰宝作用，普及健康知识，平衡养生公益健康节目将告诉你科学养生的方法。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平衡养生专题节目，下面我们就有请健康顾问翟建中向大家介绍相关的健康话题。 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呢给大家讲的话题是冬季老年人要预防老慢支。老慢支啊，就是老年慢性支气管炎，这是老年人的一种常见病，多发病，也是严重危害老年人健康的一种疾病。临床表现呢，它的起病呢比较缓慢啊，初期呢多在这个寒冷季节发病，尤其冬季呢比较多，它的主要表现呢就是咳嗽咳痰啊，以早上起来为重，痰粘痰这个粘稠呢不容易卡出，痰多呈白色啊粘液泡沫状。如果在感染或者受寒以后呢，病情迅速的加剧，痰量也会增多，粘稠度增多啊，有时呢呈现黄色的脓性痰。冬季里边呢 温度的大幅变化往往会刺激我们的呼吸道，削弱呢呼吸道黏膜防御的功能，所以就容易造成慢性支气管炎反复的发作。再加上这个老年人呢往往营养不良，身体抵抗力下降，所以很容易被老慢支啊所伤。另外呢，一些老年人忽视对病情稳定期的治疗，往往呢他没有了咳嗽咳痰气喘症状就自行的啊放弃用药，结果能导致病情的反复或者加重。一些老年人呢认为自己久病成医，所以每次到咳嗽的时候呢都是自己呢买点药吃，但事实上老慢支不可小视了，它很容易从小病发展为大病。老慢支发病的初期，实际上患者呢只有在患重感冒或者流行性感冒时才会引起气管炎的发作，那么到了中期呢则演变为即使是轻微的伤风也会引起气管炎的严重发作。许多这个慢性气管炎的患者在每年冬季都会发病好几次，而随着病情的发展，患者开始变得中年的咳嗽咳痰不停。那么对于老慢支呢，实际上关键还在预防。老慢支呢经过治疗虽然呢可以改善病情，但是肯定的说它是不能彻底治愈的，因此预防实际上才是关键。要避免这个病情的感染，同时呢要增加我们机体的抵抗力。首先我们说要避免着凉啊，避免感冒，因为感冒是百病之源，实际上也是老慢支的啊发病原因。有资料表明 80% 以上的老慢支这个复发者都是由感冒引起的，因此呢气管炎的病人我们必须注意起居有节啊，做到早睡早起，不要过度疲劳，而且要做好防寒保暖。遇到这个气候巨变的时候，我们及时添加衣服，严防受凉。取暖的时候呢，注意啊，不要离这个火炉太近，待的时间不要太长，以免离开以后呢容易感冒。如果开空调取暖的，温度应该控制在20度左右，比较适宜。再就是寒潮到来的时候，最好不要外出啊，以减少不利气候对人体的影响。第二个呢，适当的进行耐寒锻炼，增强我们机体的抵抗力。实际上耐寒锻炼是非常重要的啊，我们可以每天早中晚啊用冷水洗脸，开始呢当然可以每天一次啦，以后根据情况我们可以逐渐增加次数。洗脸以后呢用手掌摩擦我们头和面部，每次5到6分钟，这样可以增强我们上呼吸道的抗寒能力和体质，减少呼吸道感染的次数。同时呢老慢支的患者可以做一些适当的有氧运动，你像打太极拳呀、慢跑啊、散步啊等等的啊，这样能呼吸新鲜空气，保持血液循环。你冬季锻炼呢能提高我们呼吸道黏膜对冷空气的适应能力。锻炼的时间呢我们一定要掌握好啊，在锻炼时候呢强度我们以微热不出汗为原则，尽量避免剧烈运动。锻炼的时间呢最好我们要在上午10时左右啊，没有风啊没有雨啊，太阳出来温度比较上升的时候啊进行锻炼是最好的。再一个呢吸烟的患者一定要尽早的戒烟，因为这个吸烟比不吸烟这个患这个慢性支气管炎的发病率呢是高好多倍。你戒烟以后病人的肺功能就会有较大的改善，不吸烟呢他处于这个吸烟环境里边，当然呼吸烟雾呢污染的空气也容易引起老慢支的发作。第四个呢我们还要注意这个饮食的调养，因为这个老慢支呢由于长期缺氧 和二氧化碳的储留，我们胃肠道的功能也受到很大影响啊，多数患者呢都会出现营养不良，因此呢我们适当的补充营养具有较好的辅助的治疗作用。寒冷季节我们应该补充一些含热量高的啊肉类食品，以增强御寒能力，比如说我们适当的吃一点羊肉啊狗肉啊等等的，同时呢牛奶动物肝鱼类豆制品这些优质蛋白也是不可少的。除了荤食以外，我们还应该常常进食新鲜的蔬菜瓜果，以确保身体对维生素的需要。平时呢我们多吃一些含有维生素 A 的食物，你像胡萝卜素啊等等的。维生素 A 呢能使我们器官的黏膜上皮抵抗力增强，对防止细菌病毒感染以及的毒物的刺激有一定的保护作用。再一个呢就是要多晒太阳啊，勤通风。有些人呢害怕感冒，寒冷天气呢就整天的门窗紧闭，实际上这是错误的。根据检测，不常开窗通风换气的室内，每立方米空气里边细菌的总数可以高达9000到15000个，所以说远远超过国家的卫生标准。因此呢我们室内经常通风换气是预防老慢支复发的一个重要的措施。开窗的时候呢主意呢不要对着这个风吹，以免受到这个穿堂风的灼凉。我们室内呢要保持这个冷暖适宜啊，不要过高或者过低，一般我们说以16到28度啊为最好的，相对的湿度呢在45%左右。老慢支患者在冬天我们也要适当的进行日光疗法，就是太阳照射部位呢以肩背部为主，上午啊9点到10点有温热感的时候呢我们就多晒晒太阳，每天呢晒1个小时比较好。 上半时段的讲座呢暂告一段落，以下是广告时间。 四川仙牌灵芝集团是一家采用现代生物技术对灵芝进行大规模萃取应用的高科技企业。仙牌灵芝茶作为四川仙牌灵芝集团的拳头产品，多年来畅销海内外，深受广大消费者喜爱。四川仙牌灵芝集团在北京有17家专卖店，销售仙牌灵芝茶等系列灵芝产品。咨询电话6618-2780，6618-9762。 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品。以上是广告时间。 接下来请朋友们继续收听平衡养生专题节目。 老慢支的患者呢也不可以经常使用抗菌药物。预防这个慢性支气管炎。实际上慢性支气管炎呢是老年人的常见病。好多这个老慢支患者啊不问病情是不是需要，经常不恰当的使用抗菌药物。这样呢容易出现一些不必要的药源性的损伤。一个呢你增加了耐药菌株，当确实需要抗菌素的时候呢药效大减了。第二个是任何一种抗菌药物它都有一定的毒性或者副作用，尤其是对我们肝肾这些重要内脏的损害。第三呢这些抗菌药可以造成菌群失调，使原来一些非致病的细菌或者是霉菌大量繁殖，那么患者呢可能发生更为复杂的并发症，尤其是像内脏霉菌之类的感染，那么病情呢往往非常严重而且难以控制，结果呢是病情越来越难治。所以说呢慢性支气管炎在用抗菌素的时候一定要慎重，而且要在医生的指导下来进行服用。那么慢性气管炎当然呢有些人常年在服药啊，实际上呢药物呢对慢性支气管炎都能起到一个很好的作用，但是呢药物实际上用长以后呢副作用呢也是比较大的啊。对于这个呼吸道实际上呢我们要进行非常一个保护的作用啊，也对于这个慢性支气管炎预防要做好我们呼吸道的防线， 关键是要不断的提高自身的免疫力，使我们呼吸道的生物学屏障与天然抗病能力不断增强。我们建议大家呢服用灵芝，灵芝本身呢有三大功效，调节免疫、耐缺氧、抗疲劳，可以提高人体的免疫力啊，因为它灵芝本身呢它可以双向调节免疫啊，使得免疫呢处于一种稳定状态，实际上免疫力稳定了啊，对神经、内分泌都是一个很好的调节。免疫力系统稳定了以后呢，可以使呢我们的非特异性免疫细胞和特异性免疫细胞啊，这些功能都能得到增强，而且是这免疫细胞的数量多、活力强，充分发挥细胞免疫、体液免疫的作用，杀灭细菌病毒，预防感冒啊，也可以及时清除我们口腔、鼻腔的细菌病毒，保持我们口腔、鼻腔的卫生啊，保护好这个口鼻这个呼吸道门户，这样可以缓解这个病原体进入体内，可以拒病原体于体外。灵芝里边呢含有很多有效的成分，你像灵芝总碱，它就可以扩张血管啊，改善我们呼吸道黏膜的微循环。呼吸道黏膜微循环的改善，可以使呼吸道黏膜里边的炎症及时消退啊，使呼吸道黏膜上的黏液层和黏液纤毛运输系统功能正常，对吸入的这些空气呢起到加温、加湿、吸附或者过滤的作用，同时呢使呼吸道的清扩能力增强，及时清除吸入空气里的微生物、粉尘，这样呢使呼吸道的防御更加坚固，预防冬季可能出现的这感冒呀、呼吸道的疾病，因为这些疾病的去除，实际上呢就可以减少慢性支气管炎的发作。当然了，我们说灵芝关键问题是可以使我们内环境处于稳定状态，那么使得慢性病呢不容易复发，这样我们内环境稳定了，我们适应外环境的能力增强了，我们就可以减少慢性支气管炎的复发与加重。 今天的平衡养生专题节目就播送到这里，以下是广告时间。仙牌灵芝茶专卖店电话：西城6618-2780、6618-9762，安外84130035，海淀62197759，崇文67115572，朝阳65866376，顺义69464338，通州13661213708，昌平80103197，宣武63428959，丰台63820199。 温馨提示：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品。以上是广告时间。 您即将收听的是档案。 1931年9月18日，驻扎在沈阳的日本关东军 黄埔军校是国共合作的产物，中国共产党对军校的建设， 中央统筹。 1949年4月底，中国人民解放军华北军区第20兵团打出了漂亮的太原战役。 大千世界，人生百态，拨开历史的迷雾，走进尘封的往事。欢迎收听档案。 清朝年间，乾隆末期，一代清官纪晓岚如何因一桩惊世大案被降罪发配？ 圣上谕见，臣实未曾有一字写。 才貌双全，铁齿铜牙，是人们对学问大师纪晓岚的一贯印象。而真实历史中的他，又是否真如荧屏形象般风流倜傥？ 由此可见，纪晓岚除了长相一般以外，多多少少应该还有些近视和结巴。 面对用人挑剔、以貌取人的乾隆皇帝，纪晓岚如何在文武百官中脱颖而出，得以常伴君王左右？ 揭晓谜底之后，乾隆哈哈大笑，也是，正所谓当局者。 然而一失足成千古恨，纪晓岚为何在仕途光明之时惨遭发配边疆？